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八十四，禁忌六，孝惠皇帝中之上。永宁元年春正月，以散骑常侍安定张轨为凉州刺史。轨以十方多难，因有保具河西之志，故求为凉州。时周敬盗贼纵横，鲜卑为寇，轨至，以宋沛、范愿为主谋，悉讨破之，威助西土。相国伦与孙秀使衙门赵凤诈传宣帝神语云：“伦已早入西宫。”散骑常侍益阳王威望之孙也，素阐释伦。伦以威兼侍中，使威逼夺帝喜寿，作善诏，又使尚书令满分持节奉喜寿禅位于伦。左卫将军王瑜、前卫将军司马牙等率甲士入殿，小谕三部司马，是以威赏，无敢违者。张林等屯守朱门，以丑伦被法驾入宫，即帝位，赦天下，改元建始。帝自化临西门，出居金庸城。伦使张衡将兵守之。丙寅，尊帝为太上皇，改金庸曰永昌公，废皇太孙为濮阳王，立世子夫为皇太子，封子父为京兆王，前为广平王，许为霸城王，解侍中将兵，以梁王荣为宰衡，何绍为太宰，孙秀为侍中，中书监、骠骑将军一同三司。益阳王威为中书令，张林为卫将军，其余党羽皆为卿将，超阶越次，不可升级。下至奴卒亦加爵位，每朝会貂蝉迎坐，时人谓之宴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是岁，天下所举贤良秀才孝廉皆不是，郡国季吏及太学生年十六以上皆属吏，首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，郡纲纪并为孝廉，县纲纪并为廉吏，府库之储不足以供赐予，应侯者多，铸印不给，或以白板封之。初，平南将军孙琦之子毕，弟子毛、福、衍皆附会孙秀，与之合族。旬月间，至位通显，即伦称帝，四子皆为将军，封郡侯，以其为车骑将军、开府。其以毕等受伦官爵过疵，必为家祸，遣幼子回责之，毕等不从，其不能治，痛哭而已。癸酉，杀濮阳哀王臧。孙秀专职朝政，伦所出诏令，秀辄改更与夺，自书清旨为诏，或朝行夕改，百官转意如流。张林素与秀不相能，且愿不得开府，遣与太子夫兼言：“秀专权不合众心，而功臣皆小人，挠乱朝廷，可惜诛之。”夫以书白伦，伦以示秀，秀劝伦收林，杀之，夷其三族。 秀以齐王炯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荣各拥强兵据方面，误之，乃禁用其亲党为三王参佐，加炯镇东大将军，颖征北大将军，皆开府以统三司，以宠安之。李祥、骁勇得众心，赵歆进计之而未言。长史蜀郡杜叔、张粲说歆曰：“将军起兵时耳，而拒前李祥握强兵于外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此道歌受人也，宜早图之。”惠祥劝歆称尊号，叔粲因白歆以祥大逆不道，引斩之，并其子侄十余人。使李特、李留皆将兵在外，歆遣人谓抚之曰：“祥非所遗言，罪应死，兄弟罪不相及。”复以特留为都将。特留怨歆，引兵归绵竹。歆衙门将福陵徐衍求为巴东监军，杜叔张粲固执不许，衍怒，手杀叔粲于歆阁下，叔粲左右复杀衍，三人皆歆之附心也。歆由是遂衰。歆遣长史兼为费远、蜀郡太守李弼、都护长郡都万余人断北道，屯绵竹之石亭。李特密收兵得七千余人，夜袭元等军，烧之，死者十八九，遂进攻成都。费远、李弼及军祭酒张威夜斩官走，文武尽散。歆独与妻乘小船走，至广都，为从者所杀。特入成都，纵兵大掠。遣使诣洛阳，陈歆罪状。初，凉州刺史罗尚闻赵歆反，表歆非雄才，蜀人不附，败亡可继日而待。赵拜上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、都衙门将王敦、蜀郡太守徐简、广汉太守欣然等七千余人入蜀。特等闻上来，甚惧，使其弟襄于道奉迎，并献珍丸。上月，以襄为祭都。特留复以牛酒烙上于绵竹。王敦、欣然说上曰：“特等专为盗贼，宜因会斩之，不然必为后患。”上不从。然与特有旧，谓特曰：“故人相逢，不及当凶矣。”特深自猜惧。三月，上至成都，汶山羌反，上遣王敦讨之，为羌所杀。齐王炯谋讨赵王伦，未发，会离胡王胜、颍川楚穆聚众于浊泽，百姓从之，日以万数。伦以齐将管袭为齐王军司，讨胜穆斩之。炯因收袭杀之，与豫州刺史何煦、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。遣使告成都王颖、河间王荣、长身王毅及南中郎将新野公新，移袭征镇州郡县国，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，当共诛讨，有不从命者， 诸及三族。使者至夜，成都王颖召夜令卢志谋之，至曰：赵王篡逆，人神共愤，殿下收英俊以从人望，仗大顺以讨之，百姓必不召自治，攘必争进，灭不克矣。颖从之，以至为资义参军，仍补左长史。至豫之孙也。颖以兖州刺史王彦、冀州刺史李毅、都护赵襄、石超等为前锋，远近响应，至朝歌，众二十余万。超，包之孙也。常山王毅在齐国，与太原内史刘吞各率众为颖后继。新野公新得窘袭，为之所从。鄙人王随曰：赵亲而强，其疏而弱，公宜从赵。参军孙循大言于众曰：赵王凶逆，天下当共诛之，何亲疏强弱之有？心乃从窘。前安西参军夏侯氏在史平，合众数千人以应窘。前使邀河间王勇，勇用长史李韩谋，遣镇武将军河间张方讨秦氏及其党，邀斩之。窘袭至，勇执窘，使送于伦，遣张方将兵助伦。方至华阴，勇闻二王兵胜，复召方还，更复二王。窘袭至扬州，州人皆欲应窘。刺史西龙律之玄孙也，以兄子建及诸子西在洛阳，一未决，西召辽吏谋之。主簿淮南赵佑、前秀才于谭皆曰：赵王篡逆，海内所及，今义兵四起，其败必矣。为明使君计，莫若自将精兵，径赴许昌，上策也。遣将将兵会之，中策也。量遣小军随行助胜，下策也。龙退，密与别驾顾燕谋之。燕曰：又等下策，乃上计也。至中刘保、主簿张苞、西曹刘成闻之，请见曰：不审明使君，今当何失？龙曰：我俱受二弟恩，无所偏著，欲守周而已。成曰：天下世祖之天下也，太上承待已久，今上取之不平，齐王顺时举事，成败可见。使君不早发兵应之，狐疑千言，变难将生，此州岂可保也？龙不应。谭藩之孙也。龙停袭六日不下，将士愤怨。参军王遂镇石头，将士争往归之。龙遣从事与牛主进之，不能止。将士遂奉遂攻龙，龙父子及顾燕皆死，转守于窘。安南将军兼缅北诸军事孟观，以为子宫帝座无他变，伦必不败，乃为之固守。伦秀闻三王兵起，大惧，诈为窘表曰：不知何贼促建宫围，臣懦弱不能自顾，岂中军见救，庶得归死。 以其表宣示内外，遣上军将军孙府、折冲将军李严率兵7000自延寿关出，征虏将军张宏、左军将军蔡黄、前军将军吕和率兵9000自鄂板关出，镇军将军司马雅、扬威将军莫元率兵8000自成皋关出，以拒窘。遣孙秀、子惠、赌将军士一、许超率宿卫兵30000以拒营，召东平王茂为卫将军，都督诸军。又遣京兆王父、广平王前率兵8000为三军纪元。伦秀日夜倒旗，压胜以求服，使乌袭选战日，又使人于嵩山着雨衣，诈称先人王乔，作书述轮坐长久，欲以获众。闰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自正月至于四月，五星互惊天，纵横无常。张宏等进据阳翟，与齐王迥战，屡破之。迥军引阴。夏四月，宏乘胜逼之，迥遣兵逆战，诸军不动。而孙府、徐建军夜乱，竟归洛自守曰：“齐王兵胜不可当，宏等已没矣。”赵王伦大恐，密之，而召其子虔及许超还。会宏破窘路不至，伦乃复遣之。宏等悉率诸军既影攻窘营，窘出兵击其别将孙毛、司马谈等，破之。宏等乃退。孙秀诈称已破窘营，秦德窘，令百官皆贺。成都王颖前锋至黄桥，为孙慧士一许超所败，杀伤10000人，士众震骇。颖欲退保朝歌，卢志、王彦曰：“今我军失利，敌心得志，有轻我之心，我若退缩，士气举逆，不可复用，且战何能无胜负？不若更选精兵，兴行被盗，出敌不易，此用兵之奇也。”颖从之。伦赏黄桥之功，士一许超与孙慧皆持节，由是各不相从，军政不一，且士胜轻颖而不设备。颖率诸军击之，大战于沮水，会等大败，弃军难走。颖乘胜长驱济河。自迥等起兵，百官将士皆欲诛伦秀，秀惧，不敢出中书省。即闻河北军败，忧闷不知所为。孙慧、许超、士一等至，与秀谋，或欲收余族出战，或欲焚宫室，诛不复及者，携轮南救孙齐孟关，或欲乘船东走入海，计未决。辛酉，左卫将军王瑜与尚书广陵公璀率营兵700余人自南掖门入宫，三部司马为应于内，攻孙秀、许超、士一于中书省，皆斩之，遂杀孙齐、孙弼及前将军谢谭等，璀胄之子也。王瑜屯云龙门，召八座皆入殿中。使伦为诏曰：“吾为孙秀所误，以怒三王，今以诛秀， 其迎太上皇复位，吾归老于农母。传诏以邹于藩斥将士解兵。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，及太子夫、接还、汶阳里地，遣甲士数千迎帝于金庸城，百姓咸称万岁。帝自端门入，升殿，群臣顿首谢罪，诏送伦夫等赴金庸城。广平王潜自河北还，至九曲，闻变弃军，将数十人归里地。癸亥，赦天下，改元，大仆五日，分遣使者慰劳三王。梁王荣等表赵王伦父子兄逆以伏诛。丁卯，遣尚书元敞、持节赐伦死，收其子夫父与许，皆诛之。凡百官为伦所用者，皆斥免。台省府尉仅有存者。是日，成都王颖至，己巳，河间王荣至。颖使赵襄、石超助齐王炯讨张宏等于阳翟，宏等皆降。自兵兴六十余日，战斗死者近十万人，斩张衡、吕和、孙毛于东市，蔡璜自杀。五月，诛益阳王威。襄阳太守宗代、程炯袭斩孙齐，永饶也令崆峒基斩孟关，皆撰守洛阳，夷三族。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。六月乙卯，齐王炯率众入洛阳，顿军通章署，甲士数十万，威震京都。戊辰，赦天下。复封宾徒王彦为吴王。甲戌，诏以齐王炯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备物典册，如宣景、文武、抚慰故事。成都王颖为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黄钺，录尚书事，加九锡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。河间王荣为侍中、太尉，加三次之礼。常山王毅为辅军大将军，领左军。晋广陵公璀爵为王，领尚书，加侍中。晋新野公新爵为王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加镇南大将军。其成都、河间三府各置院属四十人，五号森列，文官备员而已，使者之兵之未及也。己卯，以梁王荣为太宰，领司徒。光禄大夫刘藩女为赵世子夫妻。顾藩及二子散骑侍郎于冠军将军坤，皆为赵王伦所委任。大司马炯以坤父子有才望，特诱之，以于为中书郎，坤为尚书左丞，又以前司徒王荣为尚书令，刘吞为御史中丞，王衍为河南尹。新野王新将之镇，与君同上夜陵，因睡窘曰：“成都王至亲，同见大勋，今宜留之于辅政，若不能耳，当夺其兵权。”常山王毅与成都王颖俱拜陵，亦谓颖曰：“天下者先帝之业， 王以为政之。闻其言者，莫不忧惧。卢志谓颖曰：“齐王众号百万，与张宏等相持不能决。大王敬前计和，公无与二。今齐王欲与大王共辅朝政，至闻两雄不俱立，宜因太妃危急，求桓定省，委重齐王，以收四海之心，此计之上也。”颖从之。帝见颖于东堂，未烙之。颖拜谢曰：“此大司马囧之勋，臣无欲焉。”因表称囧功德，宜委以万机，自臣母籍请归藩。即辞出，不复还营，便谒太庙，出自东阳城门，遂归谒，遣信与囧别。囧大惊，驰出送颖，至七里涧及之。颖驻车言别，流涕滂沱，唯以太妃疾苦为忧，不及时事。由是市民之欲皆归颖。囧必心兴刘音为君资祭酒，洛阳令曹叔为祭事都，尚书郎江统、阳平太守、河内苟晞参军事，吴国张翰为东曹院，孙慧为护曹院，前廷尉正顾荣及顺阳王豹为主簿。慧奔之曾孙，荣雍之孙也。因幼孤贫，养曾祖母以孝文，人以古帛慰之，因受而不屑，直云：“待后贵当相酬耳。”及长博通经史，幸倜傥有大志，简而不陋，轻而不介，望之颓然而不可亲也。囧以何煦为中领军，董艾典书机，有封其将佐有功者，葛于、陆秀、魏义、刘真、韩泰皆为献功，唯以新旅，号曰武功。成都王颖至夜，召遣使者就身前命，颖受大将军，让酒席梳理，表论兴义功臣，皆封公侯。又表称：“大司马前在阳翟，与贼相持既久，百姓困闭，起运河北底革米150,000斛，以振阳翟饥民，造官8000余枚，以成都国志为衣服，练记黄桥战事，惊显其家，加长战王二等。又命温县以赵王伦战士4000余人，皆卢志之谋也。”颖貌美而神昏，不知书，然气性敦厚，委事于志，故得成其美焉。赵复遣使欲颖入府，并使受酒席，颖避人梦酒，不欲还落。又成太妃爱恋邺都，故颖终辞不拜。初，大司马囧以中书郎陆机为赵王伦撰善诏，收欲杀之，大将军颖为之辩理，得免死，因表为平原内史，以其弟云为清河内史。基友人顾荣及广陵戴渊以中国多难，劝基还吴。基以受颖全计之恩，且为颖有实望，可与立功，遂留不去。秋7月， 复封常山王毅为长沙王，迁开府骠骑将军。东莱王睿兄鲍十九，朔灵武大司马炯，有从炯求开府不得而怨之，密表炯专权，与左卫将军王瑜谋废炯，事决。八月，召废睿为庶人，诛于三族，徙睿于上庸。上庸内史陈忠乘炯旨前杀之，赦天下。东武公旦作不孝，徙辽东。九月，征其弟东安王尧复旧爵，拜尚书左仆射。尧举东平王茂为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下邳。初，朝廷服下秦雍州，使赵桓流民入蜀者，又遣御史冯该、张昌都之。李特兄府自洛阳至蜀，言中国方乱，不足复还，特然之。累遣天水严氏以罗上求全廷至秋，有纳禄于上及冯该，上该许之。朝廷论讨赵新公，拜特宣威将军，帝留奋武将军，皆封侯。喜书下益州，条列六郡流民与特同讨新者，将加封赏。广汉太守新冉欲以灭新为己功，寝朝命，不以时尚，众贤怨之。罗尚遣从事都遣流民，显七月上道，时流民不在梁邑，为人拥立，闻州郡逼遣，人人仇怨，不知所为，且水老方盛，年古未登，无以为行资，特复遣严氏议上求停至东。欣然及兼为太守李弼以为不可，上举别驾杜涛秀才，是谓涛水逼一利害，涛意欲宽流民一年，上用染弼之谋不从，涛乃至秀才板出还家。染性贪暴，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，乃与弼白上言。流民前因赵新之乱多所飘掠，宜因宜设官以夺取之。上遗书紫铜太守张衍于诸要师官搜索宝货，特硕为流民请留，流民皆感而视之，多相率归特。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民，宜欣然求自宽。冉大怒，遣人分榜通渠，购募特兄弟，许以重赏。特见之，悉取以归，与弟相改其构云：能送六郡求豪李仁、严赵上官，即低搜侯王一手，赏百匹。于是流民大惧，归特者愈众，旬月间过二万人，刘邑聚众数千人。特又遣严氏一罗上求申妻，事见营诈充要，谋掩流民，叹曰：民心方危，今而素之，乱将作矣。又知欣然李弼亦不可回，乃辞上还绵竹。上谓士曰：子且以无意告诸流民，今听宽矣。士曰：明公或于奸说，恐无宽理，弱而不可轻者民也。 今促之不以礼，众怒难犯，恐为祸不浅。上曰：然，吾不欺子，子其行矣。是至绵竹，言于特曰：上虽允耳，然未可信也。何者？上威行不利，然等各拥强兵，一旦为变，亦非上所能治，深疑违背，特从之。冬十月，特分为二营，特居北营，留居东营，善假立兵，戒严以待之。冉弼相与谋曰：罗侯贪而无断，日复一日，令流民得斩奸计。李特兄弟并有雄才，吾属将为所虏矣，宜为绝计，罗侯不足复问也。乃遣广汉都尉曾元、衙门张显、刘病等前率部骑三万袭特营。罗尚闻之，亦遣都护田左助援。元等至，特安卧不动，待其众半入，发伏击之，死者甚众，杀田左、曾元、张显，转首以示上冉。上谓将左曰：此虏成去矣，而广汉不用无言以张贼事，今若之何？于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镇北大将军，长治封拜，以其弟刘行镇东大将军，号东都护，以乡镇统。又以兄府为票骑将军，弟乡为骁骑将军，进兵攻冉于广汉。上前李弼、费远率众救冉，魏特不敢进。冉出战屡败，溃围奔德阳。特入据广汉，以李超为太守，进兵攻上于成都。上以书谕言事，事复书曰：新冉轻巧，增援小数，李叔平非将帅之才。是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刘喜之疑，人怀丧子，孰不怨之？但往日出至，随古拥吝，一世五分，复值秋老，岂须冬熟而终不见听？绳之太过，穷路抵虎，流民不肯严颈受刀，以致为变。即听誓言，宽使至言，不过去九月进籍，十月进道，令达乡里，何有如此也？特以兄府、弟乡、子使荡雄及李韩、韩子、国离、人回、李潘、潘弟、公、上官经、人臧、杨包、上官敦等为将帅，严氏、李远等为辽左。罗尚素贪残，为百姓患，特与属民约法三章，施舍赈贷，礼贤拔志，军政肃然，属民大悦。上贫为特所败，乃组长围，原皮水作营，连延700里，与特相聚，求救于凉州及南夷校尉。十二月，颍昌康公何绍薨，封大司马囧子兵为乐安王，英为济阳王，超为淮南王。泰安元年春三月，冲太孙上薨。夏五月己酉，梁孝王荣薨，以右光禄大夫刘石为太傅。寻以老病罢。河间王勇 遣都护牙伯讨李特，均与子同。朝廷复以张威为广汉太守，均于德阳。罗尚遣都护张圭均于樊城，特使其子镇军将军荡等袭伯，而自将击归破之。荡败伯兵于阳冕，子同太守张衍伪城走，巴西城毛植以郡降。荡进攻伯于加盟，伯走，其众尽降。河津王勇更以许雄为凉州刺史，特自称大将军、益州牧、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。大司马炯欲九专大政，以弟子孙俱进，大将军营有次立之事。清河王谭侠之子也，方八岁，乃上表请立之。癸卯，立谭为皇太子，以炯为太子太师，东海王悦为司空，领中书监。秋八月，李特攻张威，威击破之，遂进攻特营。李荡引兵救之，山道险狭，荡力战而前，遂破威兵。特欲还服，荡及司马王姓谏曰：“威军已败，智勇俱竭，宜乘锐气，遂擒之。”特复进攻威，杀之，生擒威子存，以威丧还之。特以其将简硕守德阳，李湘军皮桥，罗尚遣军击之，屡为湘所败。湘遂进攻成都，烧其门。李留军成都之北，尚遣精勇万人攻湘。湘与刘合击，大破之，还者十一二。许雄硕遣军攻特，不胜，特势亦胜。建宁大姓李瑞毛深逐太守许俊，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约以应特，众各数万。南夷校尉李毅讨破之，斩身。李猛奉坚降，而辞意不逊，亦诱而杀之。冬十一月丙戌，复至宁州，以义为刺史。其吴敏王炯既得志，颇骄奢擅权，大其府地，坏公私庐舍以白鼠，至与西宫等，中外失望。侍中姬少上书曰：“存不忘王，义之善戒也。臣愿陛下无忘金庸，大司马无忘颍上，大将军无忘黄桥，则祸乱之盟无由而兆矣。”又与炯书以为：“唐虞茅茨，夏禹卑躬，今大兴帝舍，即为三王立宅，岂今日之吉也？”炯训辞谢之，然不能从。炯耽于宴乐，不入朝见，坐拜百官，扶斥三台，选用不均，避宠用事。殿中御史环抱奏事，不先经炯府，即加考敬。南阳处事正方上书见炯曰：“今大王安不虑危，宴乐过度，亦失也。宗室骨肉，当无先戒，今则不然，二失也。蛮夷不敬，大王为功业以隆，不以为念，三失也。兵革之后，百姓穷困，不闻振旧， 四师也。大王与义兵盟约，事定之后赏不逾时，而今有有功未论者五师也。迥谢曰：“非子，孤不闻过。”孙慧上书曰：“天下有五难，四不可，而明公皆居之。冒犯封刃，一难也；拒至英豪，二难也；与将士均劳苦，三难也；以弱胜强，四难也；兴复皇业，五难也。大名不可久贺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职，大威不可久居。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，处其不可而谓之可，会切所不安也。明公疑思功成身退之道，重亲推进，委重长沙成都二王，长一归藩，则太伯子臧不专美于前矣。今乃望高亢之可危，贪权势以受疑，虽遨游高台之上，逍遥重庸之内，余切为危亡之忧过于在影敌之时也。”迥不能用，会辞疾去。迥谓曹叔曰：“或劝吾委权还国，何如？”叔曰：“物尽太盛，大王诚能居高虑危，牵长去之，思善之善者也。”迥不听。张翰、顾荣皆虑急祸。翰因秋风起，思菇菜纯耕鲈鱼快，叹曰：“人生鬼世志耳，富贵何为？”即隐去。荣故酣饮，不行俯视。长史葛瑜以其废职，白迥喜荣为中书侍郎。颍川楚士于衮闻迥积年不朝，叹曰：“近世悲矣，祸乱将兴。”率妻子逃于林绿山中。王豹至监于迥曰：“夫自元康以来，宰相在位，未有一人获忠者，乃世事使然，匪皆为不善也。今公克平祸乱，安国定家，乃复寻覆车之轨，欲计长存，不亦难乎？今河间树根于官右，成都盘桓于旧位，新野大丰于江汉，三王方以方刚强盛之年，并点戎马，出要害之地，而民公以南赏之功，携镇主之威，独据京都，专执大权。进则抗龙有悔，退则据于吉离，即此求安，未见其福也。因请西遣王侯之国，以周绍之法，以成都王为北周伯，治邺；迥自为南周伯，治渊。分河为界，各统王侯，以家辅天子。”迥忧令答之。长沙王毅见报笺，谓迥曰：“小子离间骨肉，何不同驼下打杀？”迥乃奏报，禅内见外，作声猜嫌，不忠不义，鞭杀之。报将死，曰：“玄无头大司马门，见兵之功奇也。”迥以河间王勇本赴赵王伦，心常恨之。凉州刺史安定黄甫商与勇长史李韩不平，韩被征为义军校尉。时商参迥军事， 夏侯氏兄亦在囧府，韩心不自安，又与囧右司马赵襄有隙，遂单马奔勇，诈称受密诏，使勇诛囧。因说勇曰：“长都王至亲，有大功，推让还藩，甚得众心。齐王越亲而专政，朝廷侧目。今袭长沙王使讨齐，齐王必诛长沙。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，必可擒也。去齐立成都，除逼见亲，以安社稷，大勋也。”勇从之。是时，武帝族弟范阳王萧都督豫州诸军事，勇上表陈囧罪状，且言勒兵十万，欲与成都王颖、新野王新、范阳王萧共会洛阳，请长沙王毅废囧还地，以颖代囧辅政。勇遂举兵，以李韩为都督，率张方等驱洛阳，赴前使邀颖，颖将应之，卢志见不听。十二月丁卯，勇表至，囧大惧，会百官议之，曰：“孤首倡义兵，臣子之节信助神明，今二王信谗作难，将若之何？”尚书令王荣曰：“公勋业成大，然赏不及劳，故人怀二心。今二王兵胜，不可当也。若以王就地，委权重让，庶可求安。”囧从事中郎葛瑜怒曰：“三台纳言，不恤王室，赏报积缓，则不在府。谗言逆乱，当共诛讨，奈何虚成伪书，据令公就地乎？汉魏以来，王侯就地，宁有得保妻子者也？一者可斩。”百官震悚失色，荣伟要发堕策，得免。李韩屯阴盘，张方率兵二万军新安，袭长安王毅使讨囧。囧遣董艾袭毅，毅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，闭诸门，奉天子攻大司马府。董艾陈兵攻西，纵火烧千秋神武门。囧使人执邹于藩唱云：“长沙王毅矫诏，亦又称大司马谋反。是夕城内大战，飞石雨急，火光主天。帝幸上东门，使及御前，群臣死者相枕。连战三日，囧众大败。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何煦，因执囧以降。囧至殿前，帝恻然，欲活之，亦斥左右促牵出，斩于昌河门外，殉首六军，同党皆夷三族，死者二千余人。求囧子抄兵英于金庸城，废囧帝北海王时，赦天下，改元。”李韩等闻囧死，引兵还长安。长沙王毅虽在朝廷，事无巨细，皆就业资大将军营。营以孙慧为参军，陆云为右司马。是岁，陈留王薨，谥曰魏元皇帝。鲜卑与文单于莫归部众强盛，遣其弟屈云攻慕容伟。 伪击其别帅素怒言，破之。素怒言耻之，复发兵十万，伪伪于集城，伪众皆惧。伪曰：素怒言兵虽多而无法治，已在无算中矣。诸郡但为力战，无所忧也。遂出击，大破之，追奔百里，伏斩万计。辽东孟辉先没于宇文部，率其众数千家降于伪。伪以为建威将军，伪以其臣木于钩、秦客连敬使掌府库。苟心计莫识，不按不输，始终无漏。以木于和明敏精神，十典御颂，复训清允。